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你点先？呢个系鸡蛋与高墙啊嘛 ，Jeffy 系嘛？咁呢埲高墙系呢个星球上面最劲嘅高墙，系嘛？即系如果讲军事力量，佢同美国有排都冇得挥，所以呢部高墙梗系同嗰部高墙冇得比啦。但系从佢今天所统治嘅人数，呢个系人类历史上未试过嘅。你从来边度有一个政府系统治13亿、14亿人咧？未试过嘅。咁佢呢个系超级高墙嚟噶嘛？好啦，咁你而家我哋啲鸡蛋，我就算你俾你上晒，我哋都系700万只鸡蛋。咁你700万只鸡蛋点同呢部高墙冚咧？ 嗯， 好啦，于是啲人咧就唔忿气，唔忿气咧就话要升级，希望因为你唔升级咧，政府就继续咁样拖住，系嘛？咁但系个问题咧，我成日有个好大好大嘅问号，就系、是、升级嘅定义系咩先？ 嗯， 同埋即系升级同你达到你心目中所要嘅目的吓、啊，就基本上譬如就话吓、啊、撤销831，重开政改误曲诸如此类吓、啊，或者甚至有公民提名啦吓、啊，公民提名当然呢个更加好啦。我无论你头先任何一个嘅目标升级系咪做得到先？升级同达到呢目标之间系有冇条路先？ 嗯， 你点睇啊 ，Jeffy？ 其实我对升级咧，我都有啲睇法嘅。 嗯， 不过咧呢、這个系。可能要講長少少嘅，就係、是、咧，因為而家個情況嚟講啦，咁我哋係要簡單嚟講，爭取我哋嘅目標，爭取個真普選啊嘛。咁、 嗯、 如果要爭取嘅話咧，咁你一定有啲籌碼。 嗯， 咁以而家嚟講咧，咁其實係威脅唔到政府啦。 係， 咁你係冇籌碼噶嘛。 嗯， 咁所以其實升級我係喺我嘅角度咧，策略上係必然需要咯。 係，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個情況就係話、 嗯， 我哋係一啲冇軍事力量啊，冇武裝，冇武器， 係 話就算話有咩。有把遮啊，有啲咩就算 系 咩都好咧，即系如果讲武力嚟讲咧，我哋喺武力嘅那个方向去升级咧，基本上冇可能嘅。即系你有，就算你个警察可能俾你打得低嘅警察，咁都仲有解放军啊嘛。咁到最尾其实 咁呢个咧，其实我系绝对系唔赞成啦。因为个问题咧，你而家讲一下子就已经跳到去差唔多系武装起义，或者叫武装革命呢个啦，系嘛？咁但系咧，我谂到个升级咧。就真係咩喎，我覺得中間係有一個好大嘅就係、是、癱瘓香港個社會經濟嘅運作㗎嘛、 嗯。 所以我即刻諗到一個問題就係話你佔領港交所㗎。吓、 啊、 但佔領港交所就出解放軍㗎啦。 冇錯。 咁但係你唔佔領港交所佢係拗痕㗎喎。 其實我都係相同嘅睇法啦。 係呀、啊。 我首先就係從一個即係、武力上即係用一 個方向上呢、嗯、就話如果你用一個武力嚟講。 我哋何來有條件講武裝起義啫。完全冇啦諗都唔使諗啦。 另外就係頭先咁講啦，譬如佔領港交所啊。 係呀、啊。 或者再做其他形式嘅佔領行動嘅話呢、嗯、其實基本上你係如果真係犯咗法嘅話呢咁、 嗯、 你都其實係唔夠。 而家已經犯緊啦 ,Jeffy。 即係你話就算我舉例啦，你係佔咗港交所。 係 呀、啊。你都會被人 系啊， 一定必然咧， 或者好似太阳花咁咯，成个立法会占领咗咯， 冇错，冇错啦。咁、啊、所以其实咧，我反而就可以睇翻而家学民思潮啦，同埋学联佢哋咧，其实我睇到佢哋而家有个方向嘅、 嗯， 就系话尝试做一啲都系一啲软性少少嘅譬如改变策略嘅模式啊，即系话譬如佢哋可能会落区洗楼啊。就會向唔同嘅市民啦、居民啦去講解佢哋嘅佔領行動。其實咧呢一種咧，其實都是一種好被動式同埋好軟性，其實都係 離我真係睇唔到有咩作用。 感召嘅， 我睇唔到有咩作用。 但係其實我就覺得咧，因為我哋可以睇翻清楚就係、是、話，其實一切問題咧都係一個利益問題咯，可以咁講。其實政治問題咧，嚟 當然都係啦，當然都係啦。嗱，我另外一個我記得咧，佢哋講嗰個升級咧， 就真係啦，即係差唔多係100年前啦，1919年啦，五四運動啦。啊！當時北洋政府、北洋軍閥啊，嗰啲咁樣嚇、啊，即係簽署嗰個不平等條約，咁就引起即係叫做罷工、罷市、罷貨。 冇錯。 嗱、啊，呢種就係一種升級啦。但係個問題，好坦白講，我哋而家睇翻香港咁樣嘅形勢，一個客觀判斷，你話我哋嚟罷工、罷市、罷貨係幾遙遠咧？我覺得好遙遠，係冇可能 嘅。每個香港人其實到最尾咧，最緊要都係揾食。你睇到而家咧，就算你佔咗咁多路咧。即係開頭可能就會比較多市民支持你啦， 唔係咯， 最尾你一影響佢哋， 咪就係咯， 咪就係咯，因為你真係同1919年唔同啊嘛，嚇、嗯啊，即係同五四運動嗰陣時候，即係國仇家恨有國恥係有唔同啊嘛。咁所以你而家罷工罷市罷貨真係冇條件嘅喎。 其實我就 想象唔到喎、 我可能都會有啲方向去睇嘅、就話其實因為一切問題咧，頭先講過都係個利益問題嘛。即係就算你話呢個而家嘅選舉制度咧、即係選到呢、這個689啦，即係梁振英咧、其實就係正正咧係頭先講緊個689個選位咯。 嗯，係啊， 我就反而覺得咧，我哋嘅方向咧，咁淨係得兩個目標嘅啫。一係咧就要針對政府，另一個方向咧就係針對個商家咯。即係話啦，如果你係純粹 你點樣針對到佢先？你講啫嘛。 其實唔係話，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咁有創意咧，係好多辦法㗎。即係話，如果我哋而家咧好明顯咧，其實係有超過10000人係會 actively 去做一個抗爭嘅運動㗎。 咁咪1%咯。 嗱，即係咁解。我做個舉例，頭先我哋講到見到咁多，即係而家暫時嘅方式咧，都係比較上消極性嘅抗爭。即係有啲人就話可能佢又諗住去發起杯葛嘅行動，就唔去幫襯嗰啲商家，唔去幫襯呢啲咁嘅選委，即係可能佢哋嗰啲公司咧嗰啲 生 意，咁嘗試用個經濟角度咧，即係諗緊可唔可以去做到啲達到嘅手段啦。咁但係好明顯，我哋亦都知道咧，如果你消極性抗爭，其實亦都唔會有咁多香港人係一齊咁齊心一齊 冇錯。 但係我就反而我就覺得咧，可以調翻轉係可以積極少少咯。 例如， 譬如話你一齊幫襯，即係大家咁講啦，一齊去幫襯某一間財團嘅公司，一齊去集體去，可能譬如話我去一間公司，去一個食肆嘅，一齊買杯嘢飲，可能坐一日。 真係好消極喎，我其實覺得好消極喎，係 好主動嘅，即係 我覺得 嗱，你咁講，你係逐個擊破佢哋每一個商家。 唔會啦，因為你唔好忘記咧，即係我喺講資本主義嘅時期都成日講啦，即係你話資本家同埋嗰個工人咧，那個勞動者之間咧，即係絕對唔係話一種簡單嘅你情我願嘅啊，即係等價交換啊嘛，因為大家嘅實力係好懸殊嘅。譬如啊，勞動者咧，佢個所出賣嘅嘢個勞動力嘅保鮮期咧係零嘅，即係今日佢唔出賣咧，佢聽日其實就冇咗噶啦。但係資本家咧，其實係有大量儲備嘅。即係講真，你影響到佢，就算10日8日或者係一頭半個月，佢最多咪即係話個利潤係少0.几%咯，係嘛？佢派佢咪羊毛出在羊身上咯，咁佢咪又可能我派息又派少啲咁多咯，對佢嚟講係拗痕嘅啫噃。 可能真係拗痕都唔定。 咪咯。 但係就我就覺得咧，係一個即係我哋而家咁講，我哋冇辦法去估計佢哋一個即係會究竟影響到佢。 而且你係針對某一個商家，你咁樣同成個形勢爭好遠好遠啊嘛。咁你即係話嗱，講真，你嗰1200人，理論上嚟而家講嗰1200人都未出嚟嘅喎。你係講緊之前嗰1200人啫喎， 我哋其實都可以， 係嘛？ 即係翻之前發生過嘅， 係咯。咁但係你理論上嚟講，你2017嗰1200人啊，嗰、那個其實理論上都未選出嚟噶嘛。當然呢個選係假噶啦，即係政府差唔多係即係佢自己可以控制曬噶啦咁樣。咁但係始終嚟講，你咁樣你針對嗰1200人嚟去希望改變，我覺得太渺茫啦，太渺茫。 咁如果覺得渺茫嘅話，其實咧的確係冇乜可能噶啦，因為咧 係啊， 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話我哋諗嘅升級嘅方向。其實都想不到一些 很有方向，即是我想不到一些很明顯的路線。 是啊，你即是我說，譬如你說我們現在還是那個即是這個轉口貿易很重要的這樣，那你不是即是我不是叫人這樣做，不要說我煽動，即是我現在純粹一個探討的。他意思就是說譬如你佔領貨櫃碼頭，咁等佢嗰所有啲貨櫃有成個月係不能夠上不能夠落咁樣啊。當然亦都大家有講過啦，佔領機場咁啊，等嗰啲航班降落唔到啊咁樣，即係嗰啲就真係升級啦。但係嗰啲佢即拉啦，老實講，佢諗都唔使諗啦。 因為呢個係有個問題係佢有個法，即係違法嘅舉動啊嘛。 但係即係兩睇咧，其實即係咁講，你而家佔領馬路都係違法，你佔領機場，你走出跑道都係違法，你走出馬路同走出跑道都係違法啫，係嘛？即係其實喺法律上咧。就相差不大嘅，但係喺個效果上咧，尤其是經濟影響咧，當然你走出跑道嗰、那個經濟個影響就而家大過你走出彌敦道好多好多倍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喺呢啲嘅情況咧，佢哋就唔會放軟手腳啦，佢哋就會即係即步即戒嗰挺啦，係嘛？咁即係你當然你負嘅刑責咧，就真係個風險好高好高啦。咁但係個問題你得唔得到個效果先？即係如果佢真係用一個咁樣嘅手法嘅時期即係出一個捉一個，捉一個，你係咪真係號召咗100000人跑出去？ 我都係唔贊成 跑出去跑道先 去做任何犯法嘅行為咧， 去。 你而家已經做緊啦 ，Javi。 唔 係啊，你金鐘嗰啲全部白曬著墨嗰啲已經係犯法啦。 其實我係策略上我係唔贊同㗎，因為我覺得咁樣做你始終都係冇辦法去敵過 呢政。佢呢個就係叫公民抗命啊嘛，呢個就成個公民抗命嗰、那個最原始嘅理念啊嘛。嗱咁講真，以前嗰啲唔犯法嘅，我哋做過曬啦，就係咩啊？七一大遊行咯，元旦大遊行咯，六四。悼念集會咯，嗰啲我哋攞正牌噶嘛，不反對通知書噶嘛，政府幫我哋開埋路噶嘛，維持秩序噶嘛，嗰啲咪唔犯法咯。即係呢個 suppose， 即係理論上我哋嘅憲法上係有賦予我哋咁嘅自由嘅，結社集會啊、言論自由啊、遊行示威嘅自由啊，咁我哋做曬啦嘛。所以正正就係、是、即係其實佔中三子點解佢又唔叫啲人嗱？如果佢假普選嘅，我哋就即刻咧就係、是、遊行示威，就呼籲五十萬人上街啦咁樣樣。佢哋點解唔敢做呢？佢就係話呢樣嘢做咗都係冇用嘅，你做完又係冇效嘅，所以佢先至叫啲人公民抗命、 啊、 就係擺到明係做違法噶嘛。所以我唔明白你個分析喎 ，Jeffy， 就係話而家已經係做緊啲違法嘅嘢啦。咁你同埋走出機場跑道，同埋佔領港交所有咩分別啫？原則上冇分別噶嘛。 我個方向就係話要改變呢個方向，即係改變呢個策略咯，就唔好嘗試去用一啲違法嘅行為咧去做一啲公民抗命咯。反而我哋係要喺合法嘅，即係喺個法律框架以下。 咁即係點咯？係咪翻返遊行示威咧？ 就係頭先咁講，譬如話我哋一啲針對某啲商家啦，係咁係譬如係去佢哋嗰啲商鋪度幫襯佢哋啦，即係嗰種幫襯喎。係就係話頭先咁講，你譬如話你去買杯嘢飲，咁你可能坐成日，咁你可能唔需要好多人嘅喎，你只要幾十個人。 咁我明白，咁我有少少明嘅，即係話我哋要有創意， 就 諗啲計仔。其實喺龍和道咧，曾經有人有呢個創意㗎、 啊， 跌咗散紙啊嘛。 係 啊，係啊，咁、 啊、 當然咧，而家嚟講咧，就政府睬你都傻啦。 可能呢啲就好似好小學雞式嘅方法咧。 係啊， 係 啊。 即係但係我又覺得，因為喺而家嘅情勢嚟講，大家好似睇唔到一條好明顯嘅路。 係。 即係我哋香港可能真係要。比較上可以諗下啲，一要發揮創意嘅方法。 其實咧，有啲人就咁諗嘅，就話應該撤咗先。撤咗，即係甚至嗱，有啲人用一個咁樣嘅譬如啦，即係一個拳頭，一隻手伸到直一直出去， 你第一拳打到幾多就幾多噶啦。但係之後咧，如果你保持隻手係直嘅話咧，你點打人呢？ 但係其實、這個、 你揈嚟揈都打唔到人。 呢個都係一個比喻。 你要收翻嚟，先可以出第二拳啊嘛！你明唔明啊？即係所以你能放能收啊嘛，所以你要收翻嗰隻手，然後先可以打第二拳啊嘛。所以好多人就係話從策略上、戰略上，其實撤咗先，然後呢我哋會有其他嘅，就係話逢禮拜六，我哋就走出去金鐘，或者再走出去下角道，走去彌敦道，跌散紙，係嘛？號召啲人就跌散紙，咁你咪拉咯。但係個問題，你拉我最多話我真係跌咗散紙，我過緊馬路嘅係嘛？但係真係跌咗散紙咁樣，我個個禮拜六都咁嚟，咁你咪疲於奔命咯。咁樣有啲人就係認為個升級咧，即係應該轉移就咁樣轉移法。你點睇 啊？我就覺得其實個問題都係嗰樣嘢，就係話其實你就算做啲乜嘢咧，你對個政府嚟講都係拗痕嘅。 咁係拗痕㗎。 最大嘅問題。 雞蛋預告牆啊嘛，呢個係人都知㗎啦。 冇錯。 係啊。 我就係對呢啲咁。 即係我諗咧，其實學生咧，或者話部分市民咧，佢今次呢個佔領行動咧，佢之所以嚇、即係走到咁前咧，即係犧牲咁多、付出咁多咧，佢必定係覺得係有機會攞到成果嘅。咁呢個咧有好多人咧就批評。尤其是話呢啲人後生，佢根本就唔認識共產黨。咁我咧聽見呢啲咁嘅批評咧，咁唔使講啦，批評呢啲人梗係好上年紀噶啦。咁我都上年紀啦，係嘛？蕭生都上年紀啦，係嘛？咁其實我同阿蕭生，我諗對共產黨嘅認識就梗係大即係多過黃之峰、岑武輝嗰啲咁啦，係嘛？但我哋都支持佢。嗰個問題就話呢個世界，因為其實永遠都係一樣，我哋呢個世界係有奇蹟噶嘛。即係我諗我哋嘅心入面咧。都希望喺唔重大嘅即係係啦損傷即係流血啊之外，我哋可唔可以嘗試創造奇蹟咧？咁樣樣咁，但係而家嚟講，我哋發覺個奇蹟係冇出現到啦嘛 嚇、 啊。好嗱，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咧，我哋翻嚟，或者我哋補充兩三句咧，我哋真係講翻你嘅星際啟示錄啦。OK。